新年到，新年到，欢送新年多热闹，大街小巷放鞭炮，舞龙灯，踩高跷，迎财神，金元宝，家家户户乐逍遥，乐逍遥。也是新年到，新年到，丰收的新年多热闹，大街小巷放鞭炮，舞龙灯，踩高跷，迎财神，金元宝，家家户户乐逍遥，过新年，年年笑，见面说声新年好。新年好，快乐的新年多热闹，无论男女和老少，穿新衣戴新帽，大家乐乐淘淘，家家户户乐逍遥。人人笑，见面说声新年好，新年好，快乐的新年多热闹，无论男女和老少，穿新衣戴新帽，大家乐乐淘淘，大家欢迎新年到，四季里收成好，正月又是新年到，新年到，丰收的新年多热闹，大街小巷放鞭神气鞭炮，家家户户乐逍遥，过新年人人笑，见面说声新年好，新年好，快乐的新年多热闹，无论男女和老少，穿新衣戴新帽，大家乐乐淘淘，呼呼乐逍遥。

怀中过新年，人逢春色无穷生机，欢天喜地庆新年，同来迎新春，快乐歌唱，世间一切更加美丽，同来迎新春，快乐歌唱，靠着欢声充满天，齐齐恭祝和平安康，干杯恭祝大众拜新年，明年春色无穷生机，欢笑天天大众庆新年。 年初三，肥猪拱门，女婿看望老丈人，媳妇儿回娘家，礼物改双数。 关于春节的起源有诸多说法，